小孩呢他们去过海边的沙漠、 哦、 但是呢、 哦、沙子是那种沙滩吗？ 就是海边的那种沙滩和那个沙漠的沙滩其实看上去感觉是一样的， 是吗？ 但是孩子特别奇葩，就是他觉得这儿没有海、嗯、他就觉得这跟游乐场特别像、嗯、因为游乐场有沙池嘛， 啊、 哦、所以这熊孩子就不停地跟我说，你为什么没把那套玩沙子的玩具给我拿来？ 哦，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满地都可以玩沙子的游乐场。 对啊、嗯、这满地都可以玩沙子，就是还要什么玩具？去吧，打滚去吧。 后来 不要烦妈妈。 对啊，就后来就跟他就是说咱们这有好吃的啊什么的、 哦 嗯、还能解释一下。 我懂了，孩子可能他就是意识上转变不过来，然后他也不知道这沙漠，他也没有对沙漠的概念。 嗯， 对。那这一程好像刚才一直都在提到吃这个字。 对，主线就是吃、 主线就是吃。那我们不妨先插入一下主线。 好的。 刚才说的是副线。 好的。 对，这吃的主题， 嗯， 银川刚才说了羊肉，羊肉特别好。 是的。 嗯、 刚才我们俩也在聊， 对， 我们很多宁夏的朋友，我们出了宁夏，他们都不太吃羊肉。 哎，对，很奇怪，嗯、他们就说这个羊肉不对。 因为他们那儿的水，给大家解释一下，他们那儿的水的含盐的成分比较高一点儿。 哦、 嗯，他们那儿的特产叫做盐池羊肉。 嗯， 就是在盐池那个地区的水特别的咸。 嗯 啊，所以羊呢是喝那个水长大的，所以羊呢身上就没有那么多膻味儿。 哦，含盐量高。嗯， 对，就是它的自体代谢的能力和普通的那个淡水养大的羊不太一样。 嗯 啊，所以那个羊肉确实是非常的鲜美，尤其他们那儿特别奢侈吃羊羔肉。 哎呦天哪、 哦、他们那很多菜都是羊羔肉为命名的。 嗯 嗯、就真的是和我们这儿不一样的体验。嗯、 对。那有没有一些特色菜，比如说像什么 手抓羊肉？ 哎呀，手抓羊肉，其实手抓羊肉这道菜在哪儿都有，像内蒙啊、 嗯、 也有，然后宁夏也有、 嗯、 但是可能味道不太一样。 我这次在内蒙还真的在包头也试了手抓羊肉。 嗯，哎，这次也去包头了、 啊、对，路过、 嗯、 就是坐火车，大家可以试着从北京过去的话、 嗯、 坐卧铺可以从北京坐到包头、 嗯、 有一个卧铺，那个时间很适合孩子、 嗯、 然后从包头坐到银川也是夜里，也很适合孩子、 嗯、 啊，这样大家就可以穿成一条线。 嗯， 这两个地方羊肉呢，就是包头的羊肉，因为我是东北人嘛，我觉得包头的羊肉可能和东北的就是还是有一点相近的、 哦、 然后但是宁夏的羊肉完全是非常独特的，就是宁夏羊肉的味道非常的干净、 哦、 嗯， 干净没有膻味儿。 嗯，不仅没有膻味、 嗯、 而且就是它连肉的味道都不太和我们的肉的味道不太一样。 是吗？ 有一点清香吧，我觉得。 这么神奇。 真的很好吃。 对，吃上一口哇，唇齿留香。对，那他们当地就是比如说银川、或者说宁夏，它的羊肉做法也是跟咱们普通吃的差不多，什么烤全羊也有，手抓羊肉也有。 嗯，这些其实是陆续就是大家融合菜系到了宁夏之后慢慢的兴起的。但说实话，以我对跟宁夏人打交道、 嗯、 大家比较喜欢的我们家宴吃的还都是以手抓清炖呐、啊泡馍我们都很少吃， 泡馍都很少吃， 对，羊肉都不泡馍、 哦、对，没有馍，不能让馍破坏羊肉的那个口感。 就是特别简单的家常做法、 嗯、 因为它肉的味道本身就非常的就是完美了。 嗯嗯嗯， 对，调料加的也不多。 嗯，好，这个就是保持羊肉的原汁原味儿、啊、哈、 嗯、 所以还是以这种清炖啊或者说蒸出来或者怎么样为主。 嗯， 嗯，好，那这是羊肉这个部分啊、 嗯、 那它可能也会配一些蘸料吧。 对、 嗯、 配的蘸料家里一般就是辣子，我们叫辣子、嗯、其实就是辣椒油。 嗯 啊，然后醋，就是辣子和醋是西北吃饭的一个必备的调料，大家吃饺子、 嗯、 吃面条都要用的 辣椒和醋。 嗯，然后因为我们家做东西就是可能就是清淡一点，所以到哪儿出去有的时候还会带一点酱油。因为确实比较清淡。 我懂了， 加一点点。 嗯， 嗯， 是的。其实这次也是带着孩子去那边玩、 嗯、 然后有亲戚在那儿，是吧？ 对，是的。 嗯， 嗯，是的。那住的话就住在亲戚家里呗。 嗯，对，这次主要是我你看去了几天，时间很短，因为我这边还有点事儿、 嗯、 所以就 嗯， 嗯， 嗯、 但是玩的还是挺好的。 去了能有三天吗？ 我差不多吧、 嗯、 孩子还在那边玩、 嗯嗯、孩子还在那边玩、嗯、 对 对。 然后 三天的时间、嗯、 对。然后这次还有一个奇遇、 嗯、 就是我就这次在包头的时候正好碰到包头内涝，就是、下大雨，很突然很急的雨。 嗯， 然后特别特别巧，就是我带着孩子，就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嘛，赶火车，就我刚才说的那个路线、 嗯、 就是晚上的时候坐那个卧铺去银川。结果 是几点的火车？ 晚上十一点多吧。 哦， 但特别的巧，就是我以为从市里的那个万达广场到火车站顶多一个小时吧，因为我们在北京习惯了、 嗯、 就是叫个滴滴很快嘛。 嗯，

而且什么都不加， 哎呀， 就是 扎心了， 80年代的那种味道。 我天哪，那不是那奶源得多好， 真的是很好 哦、嗯，就是也没有什么那些乱七八糟的巧克力味儿，这个味儿那个味儿、 嗯，他们也不会做太复杂的造型， 嗯、 像我们给人做喜羊羊啊、 嗯、 熊出都没有，就、 嗯、 就是很就像我们小时候那种 圆筒， 对，然后白切的蛋糕也是那种奶油做的、 嗯、 冰蛋糕，就是冰淇淋上面是， 嗯， 然后底下是蛋糕那种， 嗯、 一切的一块一块的。 嗯、 他们比如说像银川最好吃的迎宾楼，我一说迎宾楼，可能银川人都知道， 嗯，迎宾楼 就是他们那儿。就是最老的老字号的那种冰点， 嗯 啊，那个加上他们那儿的羊肉，哇，真的是就一定 无敌了， 吃的对。 哎呀，这边是甜的，然后凉凉的奶制品， 嗯、 然后那边是羊肉，又温又补啊！天哪，这是什么样的感觉？简直是体验冰火两重天，而且是咸的和甜的搭配。 嗯嗯，然后他们以前就比如说老人不太让吃冰淇淋吧，或者我们的孩子比较小、 嗯嗯嗯、 会吃那儿的西瓜，大家要知道宁夏的西瓜绝对是 也是超甜的， 好多人从宁夏往回带西瓜 哦， 就是有人带羊羔肉，有人带西瓜， 嗯 啊，因为那儿的西瓜就是真的是怎么说呢，他们那个有一种说法是特别沙，还是特别 沙甜， 特别好吃 哦、 那儿的西瓜配那儿的羊肉也是绝配。 哎呦我的天哪，怎么那儿的东西都这么好吃呢？啊，可能是因为它早晚温差太大了。 对，就是、 嗯、 那儿的菜其实也有这个特点。 那儿蔬菜会多吗？还是说 蔬菜不多？ 不多。 但是大家想象可能会觉得西北就是就是菜可能比我们这儿少、 嗯， 但其实大家北方的菜现在都是一样的 啊、 吃的都差不多。但是 反正都会流通嘛。 对，都会流通、 嗯， 然后种的东西也都差不多。 嗯， 但是他们那就是因为刚才道道说早晚温差大，所以菜的味道也会更浓郁一点。 嗯， 嗯，对，因为它锁住了很多的营养啊、水分啊、 嗯、 还有味道什么的，都会就是让这个菜或者说让这个羊长得特别的茁壮和、 嗯、 特别的有内涵。 是， 对，因为它锁在了里面。 是的， 到时候炒的时候哇爆香。哎，一提到吃、嗯、简直是忍不住哈、 嗯。 对，其实说到西北的美食还是有挺多的，你像兰州有拉面，刚才说宁夏有羊，还有各种各样的吃法、 嗯、 然后到了包头，包头可能也是这种羊肉为主哈。 对，羊肉砂锅、 嗯、啊，羊肉砂锅， 因为包头离就是内蒙古和东北可能还有一点嘛、 嗯、 啊，所以就是东北人的那个砂锅可能和他羊肉结合。 哦，包头是在靠东北的这边吗？ 嗯， 还是 有点近， 有点近、 嗯、就是东北人在那儿还挺多的。 哦、 嗯，而且东北人有一些也有就是内蒙古的血统啊什么的。 嗯， 他们那儿羊肉丸子，砂锅丸子， 嗯，羊肉丸子，嗯，反正我觉得到了西北这个地方吃羊和我们可能平时吃的羊肉的那个概念还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嗯，对，所以就是特别的好吃，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吃啊。 嗯， 对，刚才也是说了，用了比较大的篇幅说了今天的主线内容、 嗯、 接下来我们穿插点副线哈，副线来说说我们去玩的一些景点、 嗯、 对，刚才说了一个中卫沙坡头、 嗯、 然后那还有什么景点值得推荐呢？如果我们去的话， 西夏王陵。 西夏王陵，嗯 嗯，西夏王陵就是在沙漠里的， 嗯， 然后是一个古代的一个英雄、 嗯、 一个国王，然后他的陵墓，然后也是大漠孤烟，就像你说大漠孤烟直那种感觉，它也是、有很多历史文化内涵。 嗯， 尤其是孩子可能再大一点，我的孩子还是小， 嗯， 再大一点上中小学，可能对历史有一点了解的，他会把整个的，就是嗯，一直在往里有丝绸之路往那个莫高窟那边， 嗯， 把整个这、 嗯、 这一个线都穿起来。 哦，嗯、对，西夏王陵就是也因为有西夏古国嘛，然后大家如果对这个感兴趣呢，哎，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嗯， 对，那个。它就是西夏王陵是一个景区吗？就是也是有门票、 嗯、 或者是一道一道关这样的， 也是一个景区，跟沙坡头的那个管理差不多。 哦， 也是一个大门票，然后进去停车、 嗯、 然后进去然后里边也是、 嗯、它是给圈出来了，还是说放眼望去很大很大一片？ 嗯，也不小，但是确实圈上了。 哦， 因为它有一些古建筑是需要保护的、 嗯、 因为沙漠的腐蚀性是很强的。 嗯， 如果不好好保护的话，可能很快就变成一个沙堆了、嗯、 哦，我的天哪，这个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哈、 嗯、 其实刚才说到沙漠，我特别突然间想到一个场景，就是不管我们是去撒哈拉沙漠也好，还是去其他我们熟知的一些库布齐这些沙漠也好，就好像它走的和玩的这一个区域都是给设定好的。 对， 那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开放的区域，让你真正去体验沙漠腹地的感觉？ 有，就是除了这些地方以外，其实你自己走的话，再往里都是那种开放的区。 但是会让进吗？ 其实是没有人管的 啊、 因为它是公共的区域嘛。 嗯 嗯， 它没有，就是像有的再往里开，可能公路就像去美国、去那个沙漠也是，就是你公路两边可能就是沙漠。 嗯 啊，它如果不是景点的话，大家也不会太感兴趣 啊、 但是这几年因为沙漠治理的还是挺好的，尤其他们那有很多就是种了植物啊，或者种了一些沙漠特殊的那些我们能喝的什么饮料。沙棘汁啊什么那种的沙 棘、对 有，所以很多地方慢慢的还是在种树啊什么的、但是真正的原始的那个沙漠，可能像一般人为什么不会去呢，可能像比如说美女啊什么，她拍照拍两张照片可以，但是稍微待一会儿就是非常晒。 是，反正就是你要到沙漠腹地的地方肯定人少、然后拍出来那大片的感觉就特别足，特别有范儿、但是也挺危险的，如果要是说没有什么经验的话，真的越往里走如果没有人带着很容易就迷路了。 对，而且很吃苦嘛、就像那个西游记里孙悟空去火焰山，就是那一路的感觉。 哎呦我的天哪、大家不要想着说，因为以前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我说我想深入到沙漠腹地，哇，体验一下这种孤独的旷野感。后来经过无数人说，哎，你这种就基本上打消吧， 牛魔王不会来救你的。 对，还没等爬到半路呢，先扑到了沙漠里渴死了。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做足准备哈，就是如果要是进沙漠的话得有专业的一些向导和知识，否则的话还是比较危险的。拍两张照片就得了，赶紧出来吧。 对 对，好，这是沙漠的部分哈。那除了沙漠就是城市的部分怎么样呢？ 城市呢相对来说都比较小，尤其我们就是从北京过去会感觉就是已经习惯了，就是去哪儿都得半天那种，但他们那儿就挺好的、就你想去一个地方可能抬脚就过去了。 就是相当于北京的一个区那么大。 我地理不太好，但是从方便的角度呢，真的是挺方便。比如说我们在银川想去比如说爱伊河啊，或者想去一些就是新开的一些广场啊什么的，叫过车我觉得好像十几块钱吧。 那差不多，面积不大哈，但是其实也不小。那刚才说的是爱伊河那个河畔有很多的繁华的、包括商业区中心区应该就是那儿了。那其他的地方有没有一些推荐呢？ 没有。爱伊河呢就是可能也叫比较靠边一点，中心区像银川那种中山公园。 中山公园， 对，你就大家去中国每一个城市的中山公园都是比较黄金的那个地点。 是的是的。 然后中山公园里有动物园，还有摩天轮。摩天轮呢虽然小，但是还是那就是我们看到以前的那种80年代的那种，就是大家去游乐场的感觉， 好复古啊。我觉得到银川可以体验一下就是咱们小时候那种感觉。 还有啊，对，宁夏的博物馆和科技馆。也推荐大家 去，这个适合带孩子去吗？ 是的。然后也是那种一玩可以玩一天的项目。 但是像博物馆和科技馆，一般孩子他会不会说哎呀这个好无聊啊，或者说那些东西不都是死的吗？然后他就会觉得没意思，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中国的那个博物馆吧，它设计都会分，就是现在有些新翻修的这些，它会把它规定为3到6岁，或者是6岁以上或不同的一个区域，其实就大家可能看不到它会是那么明确的，有的会分得很明，有的其实它是隐含的，它的那个功能性是分开的，所以孩子们进去之后可以根据不同的年龄去找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且吧，就是小孩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小点的孩子他看大孩子的东西虽然看不懂，但是他会很入迷。因为周围有大孩子，就是大家就是小的都喜欢跟大的玩，都不喜欢比自己小的，或者说 是的幼稚。 都会有一种那个底，就是那叫歧，就什么恋，鄙视链，歧视链 啊，对对对，鄙视链， 对，鄙视链。其实小孩他都会觉得哎，大的哥哥姐姐玩的东西，然后他们都想去凑热闹。所以一般来说就是大家放心去博物馆或者科技馆就都能待住。正常都没问题。 是的，这是一个辣妈的经验哈。大家带孩子去到那儿不用担心他闹啊，或者说妈妈我要走我不看或者怎么样。对，他还是会很喜欢的。 然后一般这些地方都会有婴儿车，或者是那个就是老年人的那个车。 这个设施和人文关怀可见一斑啊。我刚才还想说这个如果长时间在里面的孩子要是累了怎么办，有没有休息的地方？ 就是这个午睡的问题，用婴儿车就可以解决。 是的， 像一般孩子 那如果大一点的孩子呢，他也需要这个婴儿车吗？ 大一点的如果能坐，像一般我觉得到6岁的孩子都能坐进去吧。有的婴儿车上我还试过坐过，就是婴儿车不是有一次我的鞋有问题，然后那婴儿车不是很大，但是我坐进去坐了半天也觉得还 OK。 原来是这样。然后 所以大家都 今天说妈妈你能不能让我坐一会儿，妈妈我不想再推你了。 还要照顾老母亲。 对呀、啊，妈妈，为什么我要承受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东西、啊？对，那就是你也是全程推着晶晶是吗？ 嗯，他如果中午的时候，他平时现在就是喜欢跑嘛， 嗯， 但中午的时候他想睡觉的时候，这是一个好办法，就是拿身份证、 嗯、 去租一个车，借一个车，然后借过来之后，让他去看那些眼花缭乱的区域， 嗯， 比较复杂的，然后尤其有几个大哥哥大姐姐在边，就是在一边就是像小鸟一样不停的说什么的， 嗯， 他听大概五分钟，他就会在婴儿车里睡过去。 哦，原来是这样， 太烧脑了。 对，这样哎不行，脑供血不足。 对，然后就可以啊，中午的时候既孩子又能睡觉、 嗯、 然后家长又能休息一会儿。 嗯，那大人休息的在哪？有那些休息区吗、 嗯、 有凳子什么的？ 嗯，一般来说会有一些就是大家坐着的休息的地方。 嗯 啊，我要求不高，他睡着了我能坐着就可以了。 哎，真是挺累的哈，就是突然间觉得带孩子出去玩其实是挺耗精力的一件事儿。 对， 尤其我刚才就是对你油然生出了一种敬佩之情。你想，一个妈妈，一个超级辣妈，几乎每一次的旅行都会带着自己的宝贝。 嗯、 你想，这个孩子尤其长到三四岁的时候，他就特别好动、 嗯， 对全世界任何的东西都感到好奇。 对， 有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种无力感吗？拉不住他。 嗯，每天每日循环。哦， 每日循环。 对，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还能坚持下去，并且把它照顾得很好？ 基本靠吼。其实是的。你要说，很多家长会说不要跟孩子吼，然后要耐心啊什么。 嗯、 当然，啊，是我也会那样说。但是真的有的时候就是大家 说点大实话吧， 就不要觉得很愧疚，或者是每一个妈妈都会有这样的时刻。 嗯、 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我们还没有到那么高级别的时候，就是该就是大家不能说发泄，就是我有的时候有一点情绪或者说有一点不开心，跟孩子表达出来也是 OK 的。 对对对，大家不要觉得、嗯、就是有一些爸爸妈妈就尤其是妈妈可能会这样、 嗯、 哎呀怕影响孩子的情绪，怕什么什么、 嗯、 然后自己所有的这个情绪都要忍着憋着、 嗯、 还要在孩子面前假装自己很开心、 嗯、 但实际上大家都是人、 嗯、 都是很敏感的，能感知到、 嗯、 尤其亲人之间他是一下就能感知到你对不对劲儿、嗯、孩子也是一样， 对， 你装出来的和你发自内心的他一下就能知道。 嗯， 反而如果你要不说的话，孩子可能会觉得哎你为什么不说。 对， 然后久而久之他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敏感。 对，大大说的这个就是儿童心理学的一个很精髓的一个部分、 哦、 太厉害了。 哎呦我的妈呀，因为小时候我就是这样的。对，我是特别敏感的能感知到比如说我妈要稍微有不高兴了，他还要装着，我就会觉得，嗯，你为什么要这样？就特别的心疼，所以导致现在他的每一个就是细微的表情，我都能够感受得到。 嗯， 对，所以家长也可以就是给孩子直接的表达，不要让他总去猜。 对，而且有的时候效率会高一点。 对、 效率真的是第一位的出去、 哦、 有的时候出去虽然说我们在城市里旅行、 嗯、 但说实话一个孩子一个妈妈有的真的时候就像野战军一样、 嗯、 尤其你要赶很多时间表啊，赶火车啊，赶车啊什么的。 我觉得妈妈太不容易了，太伟大了。 该吼或者什么、 嗯、 就有的时候你真的说你不要走丢，你就跟他说你不要走丢，他就能明白。 嗯、 有的时候有家长很耐心说半天，如果丢了你这样或者那样，他可能会把它当成一个很大的一个论文，他就不吸收了。 是的，就你绕的圈子太多了、嗯、 你就直接跟他说你不要走丢，他就会想办法去问我说妈妈那我该如何不要走丢。 嗯， 他自己去思考，他就会变得，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家孩子就是挺会积极思考的。有的时候我稍微有一些事情有一点小，他会主动跟我说妈妈这样会走丢的，你不是告诉我不要走丢吗？ 嗯， 那这四个字反复好几遍。 对，不要走丢，不要走丢，不要走丢。对，待在这儿等我。 对对 对，其实有的时候孩子可能真的他需要直接的指给那种方式、 嗯、 命令式的，你给他一个信号哦，他就知道了。 嗯 嗯，哎呀真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带着孩子旅行其实是一个痛并快乐着的过程。 嗯 嗯，因为一方面呢让孩子获得开心，获得快乐，然后获得一些知识和成长，虽然说自己累一点，可能牺牲掉自己的一些精力，牺牲掉自己所想要去享受的东西，但是能够换来孩子的快乐、 嗯、 我觉得可能每一个妈妈都会觉得特别的值得。 嗯 嗯， 有条件的话还是说亲自带着孩子。 嗯， 倒是更勇敢一点，就一个人带着孩子， 我的天， 会收获不一样的亲子关系。 嗯，是的。那这几次都是你一个人带着他吗？ 我基本出去都是我一个人带他。 我天哪，你太厉害了。 我们俩都是，我们俩作为一个 team 我们俩一起。 哦，对，那我觉得儿子跟你的感情一定是特别特别深刻。 嗯，他起码就是知道怎么哄女孩子 了。嗯，对，然后爸爸一回家你有谁。 那他现在就是跟每一个人都会去 知道怎么相处，就是因为在旅途中碰到太多的困难 了。嗯，哦，对，其实我觉得这对孩子的成长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和过程哈。 嗯， 好，那么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哈，哎呀，我们先聊到这儿，其实还有很多意犹未尽的部分，那就等着下次来补充。 好好， 接下来有没有想带着孩子，或者说自己想去哪儿呢？ 啊，我想带他去江浙沪包邮，淘宝包邮的地方走一圈。 哎呀妈呀，江浙沪包邮，顺便去义乌小商品城， 对， 看一下。对，江浙沪包邮可以的啊。嗯，反正江浙沪这三个大的省份，嗯，和城市还是非常值得好好玩一玩。那是打算去几天呢？ 嗯，可能在他暑假前后吧。 嗯， 一个是可能那阵会有大闸蟹， 嗯， 就是之前，然后再一个那天我不是说吃了沙湖的鱼头吗？ 嗯， 我跟他说千岛湖的鱼头做了个对比，然后他就强烈要求去一次千岛湖。 哦，对，千岛湖还是可以走一走的。 嗯， 趁着孩子还在放暑假，开学之前， 嗯， 赶紧带他好好玩一玩哈。 嗯 嗯，好，祖国的大好河山还是非常非常多的，也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探寻， 嗯， 感受。今天呢，谢谢 Rock， 谢谢妍妍， 嗯，谢谢叨叨， 跟我们分享了大美银川， 嗯， 还有包头，包括一些感人的事迹哈。 嗯， 下次旅行回来的时候再接着跟我们聊吧。 嗯， 好吗？ 嗯， 谢谢。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 爱风中转，你竟还